李定鼎看了一眼名单说道， 魏江宇，请跟我去另一个帐篷，我有些话要问你。 这个魏江宇是任小素他们从其他班组里抢来的，他与整个作战班组归属感最低。任小素他们所在的军用帐篷里，十多名士兵手持枪械警戒着。李定鼎说话时表示只是简单的问问话，但实际上是将所有人囚禁在了这里，而且这十多名士兵可能还都是纳米战士。李清正低声问道， 小素，会不会有人出卖我们？ 不知道。 任小素平静摇头，虽然不知道这李定鼎到底要调查什么事情，但大家一路上互相扶持走来，他也不确定会不会有人背叛。魏江宇被带到另外的一顶帐篷里面，里面早就摆好了桌椅。李定鼎问道， 你们班组内是否有过什么异常？ 魏江宇摇摇头， 没有啊，长官。 我提醒你一下。 李定鼎笑道， 狼群、纳米战士、李清正、任小素。 这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李定鼎原本只是拿一些不着边际的词汇来进行试探而已，结果说出狼群这个词的时候，魏江宇瞳孔骤然收缩。说到纳米战士和李清正的时候，瞳孔开始恢复正常，只是说到任小素的时候，魏江宇的瞳孔再次收缩。瞳孔收缩通常与光线有关，当有强光时瞳孔就会收缩，因为只需要一点通道就足够光线通过了。但瞳孔收缩也和情绪有关，紧张时会缩小，兴奋时会扩大，而扩散则是因为死亡。就像李深潭说的那样，人类的身体有太多的秘密都在交由潜意识来控制，可这个潜意识却不被人类自己控制。李定鼎笑了笑，他换了个舒服的坐姿对魏江宇说道， 哎呀，这样吧，我换一种疗法，你把你们作战班组里所有的异常都告诉我，我奖励你10万块钱，外加壁垒居民身份，甚至可以为你安排好工作，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魏江宇抿着嘴不说话，他怎么知道李定鼎所说是不是真的？这时李定鼎喊人拿来一袋子东西， 10万现金还有居民身份卡我都给你办好了，你看一下。 魏江宇愣了一下，这是玩真格的呀，竟然连身份卡都办好了，对方权力一定非常大。就在这时，李定鼎忽然把袋子从魏江宇手里抽了回来。 你真是运气好啊，第一个被审问，所以你能把握这个机会。你如果说出真相，那后面的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但你如果不说，总会有人愿意说，到时候钱也不是你的了，你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萝卜与大棒，李定鼎都被气了。魏江宇低声道， 我说，任小素多次偷偷离开哨所，在北上313阵地的时候也总是在夜晚离开，早上才回来。王宇吃的人跟任小素早就认识，他们是从109壁垒逃过来的，陈无敌是任小素的徒弟。 隔壁陈无敌忽然低声叹息， 唉，师父，我们被卖了。 嗯， 任小素表示这在他意料之中。 动手吗？ 陈无敌悄然问道。 再等等。 此时此刻，李定鼎脸上笑意极浓，这群流民身上的突破口太容易打开了，钱与壁垒身份就是他无往而不利的武器，有了这个突破口就不怕其他人不说了。让魏江宇离开之后，李定鼎再次叫来了新的审问人选，结果这次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在哨所的时候会有狼群送来食物。 两名军官失踪的前一个晚上，我从窗户里面看见任小素偷偷离开了哨所。 私人部队里五名神机营军官死亡之前，任小素也总离开营地。 昨天晚上庆氏发动攻击前，任小素也离开过高地。 这每一项都将矛头指向英雄营营长任小素。李定鼎并不需要什么证据，他不是法官，不用依靠证据来审判谁。任小素和陈无敌旁边的人一个个被叫走， 李定鼎看着面前的李清正， 别人都说了，你也说吧，说了就有钱拿。 李清正陪笑道：“ 竟然还有钱拿吗？哎呀，长官，我最喜欢钱了。” 李定鼎笑意更浓。 哼，那就说吧。 李清正委屈道：“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班组哪有什么异常？哎呦，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李定鼎冷笑起来：“ 你以为我差你一个人的口供吗？我看你是想去地牢里过下半辈子了。” 李清正深吸一口气，他认真说道：“ 嗯，好像也不错，还有人管饭。” 李定鼎鼓起掌来：“ 终于遇到一条汉子呀，不错不错。你可能都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命运。带他回去，把那八名学生也一起带过来。” 从始至终，任小素都是笑眯眯的，陈无敌则会低声时不时给他说些什么，只是陈无敌就没有那么开心了，因为他原本以为大家都做同伴这么久了。李清正回到帐篷里后一言不发，任小素也没跟他多说什么，只是对他笑了笑。而那八名学生回来之后，王宇池站在帐篷里面对其他战友冷笑道：“ 养狗都比养你们强，一群不是人的东西。”“ 行了，坐下吧。” 任小素笑着说道。最终没让他特别失望的是，江吴的学生确实如外表看起来那样有骨气，江吴没有白为他们付出。只剩下任小素和陈无敌没有经过审讯了，李定鼎似乎刻意把他们两个排在了最后面。李定鼎已经非常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忽然间，李定鼎拉开帐篷的门帘走进来，他看着任小素和陈无敌笑道：“ 就剩你们两位了，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任小素说道。“ 再等等。”“ 这等什么？” 李定鼎愕然。话音刚落，天空中似有尖锐刺耳的声响飞来，轰隆一声，地面都晃动了起来，那是炮火轰鸣的声音。就在这凌晨里，战争再次升级，庆氏回来了。刹那间，任小素抱起冲向李定鼎：“ 到了！” 如果早先就出手的话，这边动静一定会引来大队的313阵地士兵，所以任小素要等一个没人会注意到这里的机会，那就是庆氏卷土重来的进攻。到了这一刻，313阵地自顾不暇，谁还有功夫来注意他们呢？ 死！ 外敷式装甲一瞬间包裹全身，任小素竟是单手握住了李定鼎的脖颈，将对方整个人凌空朝地面按去。李定鼎浑身上下的血管都爆发出银色的光芒，他对任小素早有防备，因为他早就猜到任小素是超凡者了。可是当双方交手的一瞬间，李定鼎绝望地发现，任小素对他的差距似乎是碾压级别的。李定鼎是有备而来的，他与林七那样的试验品不同，他身上的纳米机器人数量是整个李氏最多的那一批，同步协调率也高达 94%。 虽然同步协调率 80% 以上的人很多，但如此接近 100% 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在此之外，李定鼎还带来了30个精锐纳米战士，这30人甚至比神机营的平均水平都要高出一截。可是当任小素跃向他面前的瞬间，李定鼎忽然发现自己连闪避都来不及，不是他太慢了，而是对方太快了。而且那外敷式装甲的出现太让人震惊，李定鼎知道那是纳米机器人组成的，但他诧异于这得多少纳米机器人才能组成这么一副坚固的装甲呀。之前他想不通纳米机器人去了哪里，现在他想通了，可是这得杀多少纳米战士？难道从头到尾所有纳米战士都是这任小素杀的？果然，过多的巧合就是答案。但最让他震惊的还是任小素完成外敷式装甲护体的时间快到只有一瞬。李氏内部最清楚，同步协调率高的 就意味着你控制纳米机器人的时间效率。你同步协调率越低，那么纳米机器人得到指令后操作就会越延迟。可面前这任小素呢？对方这外复式装甲组成的太快了，李定鼎自问是绝对做不到的。可他都已经 94% 的同步协调率了呀，他都做不到的话，那任小素的同步协调率得有多高？来不及多想了，任小素外附式装甲冰冷的前端手掌卡住李定鼎的脖子，李定鼎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腾空而起，而后那只手臂顿时用力握紧，并将他向坚实的地面灌去。一瞬间，李定鼎感觉有一种奇特的失重感将他包裹着，他试图从这手臂里挣脱开，可是却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纳米机器人在对方的力量面前只能发出不甘的哀嚎，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太快了，太强大了，这怎么可能是人类能够达到的高度？轰隆一声，李定鼎的头颅与脖颈、背部通通与地面相撞，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骨骼在一寸寸的粉碎，而体内原本用来加固肌肉骨骼的纳米机器人组织则瞬间分崩离析。李定鼎仰面朝天，眼神空洞的只能看到任小素的钢铁面甲，冰冷而又坚决。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周围负责警戒的纳米战士甚至都没能反应过来。他们没想到有这么多纳米战士包围的情况下，对方竟然还敢杀人，而且那冰冷的外附式装甲他们连见都没见过。李氏教给他们的都是如何让纳米机器人在体内起到辅助作用，却从未告诉他们纳米机器人还可以这么用。纳米战士们举枪便开始朝任小素射击，王宇池忽然低声对其他同学吼道： 趴下！ 宛如早就商量好似的，王宇池和李清正他们全都同一时间趴到了地上，子弹击打在任小素的外附式装甲上，只能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却丝毫没能对任小素造成什么有效伤害。正当纳米战士射击的时候，忽然一个乌金色的金箍棒横扫而来，陈无敌大吼： 伤我师父者死！ 那金箍棒的前端突然变大变长，犹如一根棒槌似的拦腰砸在了三名纳米战士的身上。棒子在空中时还与空间摩擦震荡后发出嗡嗡嗡的恐怖声响。按照以前的测试来看，纳米战士对付寻常超凡者绝对是够了，但李定鼎他们没想到这帐篷里的两个超凡者一点都不寻常。李清正趴在地上双手护住脑袋，嘴里嘀咕道： 我就知道。 一时间纳米战士们的攻击有点乱了，他们与超凡者的战斗经验太少了，竟无法判断陈无敌和任小素到底谁的威胁更大一些。而且帐篷并不大，这种环境更适合任小素与陈无敌发挥。有纳米战士将枪口转向陈无敌，可半梭子子弹打出去，陈无敌却屁事都没有。只见陈无敌身上不停有金色的光芒闪动着，一枚子弹击打在他肩部，肩部便有金色的盔甲虚影浮现然后消失。当其他纳米战士将火力都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子弹连成一片，于是陈无敌身上的金色盔甲虚影也完全呈现出来。那是这世上至坚至韧的护甲，天庭十万雷霆也不曾将他摧毁。陈无敌平静道： 你们打完了吗？该我了。 说着纳米战士眼前的陈无敌忽然消失了，帐篷里只剩任小素的说话声： 你左我右。 却见任小素顶着纳米战士冲了过去，动作毫无任何花哨，就如同一座飞来的山峰似的撞在纳米战士的身上。那被撞到的两名纳米战士毫无还手之力，竟被一下子给撞飞出去，连帐篷都破了个大洞。如果是平时，恐怕早就有人发现这边的异常了，但庆使卷土重来为任小素创造了绝佳的机会。纳米战士跌落在外面的地面上再也爬不起来，浑身骨骼都仿佛断裂了一般，如果断得少，那么他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迅速完成接续填补裂痕，可他身上断掉的骨头实在太多了。外面炮火比之前庆使来的时候还要猛烈，炸弹卷起的狂风将破了洞的帐篷给吹得烈烈作响。任小素站在这洞口回头望去，眼前是剩下的20多名纳米战士，身后则是喧嚣的夜空。 纳米战士清楚，枪械已经对着外敷式装甲没什么用处了，他们纷纷弃掉枪械，从腰间抽出了纳米佩刀。任小素抬手握住虚空里的黑刀，他笑了起来，外敷式面甲上的纹路也像是在笑似的。 你们有的我也有，我有的比你们加起来都多。开始计时吧，30秒。 什么30秒？ 纳米战士心中越发的不安，甚至不敢主动发起攻击。任小素说道， 你们人生中最后的30秒。 下一刻他在心里默念摧城，那藏在外敷式面甲后面的瞳孔变成了赤红的颜色。当力量犹如火山口下的岩浆开始翻涌时，那一切坠入火山口的生灵都将被赤红色的火焰融化殆尽。人类对力量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不然李氏也不会创造出纳米机器人这样的东西投入军用。任小素感受着自己身体内那股汹涌的火焰，他提刀向前一步跨去，纳米战士带着愕然的表情眼睁睁地看他从身边掠过。他们想要举起纳米佩刀朝任小素劈砍，可此时的速度碾压让他们一个个就像是被人按了慢放一样。那黑刀从一名纳米战士的胸口横切过去，他挡在胸前的刀被切出整齐又平滑的断面，而后身体也分崩离析。一名纳米战士因躲避不及，被任小素连同着外敷式装甲撞在了身上。他感觉自己的胸腔正在塌陷，血液因被挤压而无处可去，只能在身体里的血管断裂处积压。十多名纳米战士在任小素身周包围，一柄纳米刀砍在了他背后，却只能将外敷式装甲砍出一条裂痕，甚至都不能伤及任小素的皮肤。那外敷式装甲的裂痕处向外翻卷着，狰狞恐怖。这一瞬间，纳米战士们才忽然发现，原来纳米机器人应该这么用。当任小素强大的身体素质与外敷式装甲结合在一起时，就像真正的工程机械一样，横冲直撞，令人生畏。有纳米战士开始害怕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战胜面前这台厚重而又强力的机器，心中被无力感布满。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他捡起地上的枪械，怒吼着开始向帐篷里疯狂扫射，仿佛这样就能消除他心中的恐惧。但下一秒，这吼声戛然而止，任小素手里的黑刀扎入了他的胸口，血液快速填充进他的肺泡，在里面形成血沫。任小素慢慢将黑刀抽了出来。 无敌，你那边怎么样？ 陈无敌把金箍棒扛在肩上。 搞定。 直到这时，任小素才将外敷式装甲褪去，黑刀也收入了宫殿。他看向旁边的一片狼藉，这帐篷竟是还没有塌掉。只不过情况似乎不太好。任小素看向地面趴着的战友们，有些在刚刚纳米战士扫射时便中枪死了，有些还在抱头痛哭。但任小素并不在意他们怎样，而是朝着李清正、王宇池他们望去。 伤到了吗？ 任小素皱眉发现王宇池腿上有血迹，好几个学生都是，李清正却一点事情都没有。王宇池满脸都是汗水， 被枪打中腿了，骨头可能断了。班长，你看看其他人，他们好像也有受伤的。 任小素统计了一下，受伤的学生有5人，而且受的伤都不算轻，需要先处理留在身体里的弹头才行。 这里不能再待了， 任小素说道， 我们趁着现在正在打仗，赶紧往外逃，抢一辆卡车先回一趟108避雷。 这次危机让任小素意识到已经有人能够将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了，他继续在李氏待着只会更危险。任小素对陈无敌说道， 你把受伤的抱出去，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 李清正自觉地帮忙把伤员扶了出去，等其他人都出去后，任小素一一扭断了其他战友们的脖子。这些人知道的太多了，不能留着。他将自己收纳空间里的锅碗瓢盆、铲子、锤子之类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只留下了黄金和食物。 然后将那些纳米战士身上的纳米机器人全都装了进去。做完这些，任小素才走出帐篷，与其他人一起扛着伤员往外面走去。313阵地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庆氏的炮火猛烈到难以想象，没人注意他们。即便来往的其他作战序列，也只以为他们是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员。 那边有辆车， 任小素低声说道。 司机还在车上，抢车。 这里已经距离313阵地入口很近了，只要抢车就能立刻冲出去。这种混乱的时候，没人会发现他们的行踪。然而就在此时，一队奇怪的士兵从阵地外面跑步进来。任小素心中泛起怪异的感觉，这群士兵动作太整齐了，而且眼神中好像没什么感情。这是一个满编营，足有500人。任小素低下头，试图带着陈无敌他们与这支队伍擦肩而过，可是那队伍最前方的军官忽然喊住他们： 你们是哪个作战序列的？ 声音机械而又平静，李清正立刻凑上去解释道： 我们是第七步兵团的，受伤退下来，正准备去医疗所。 那军官看了任小素他们一眼，继续说道： 带我去英雄营所在阵地。 任小素拳头忽然握紧，这些人竟然又是冲着他来的，怎么办？对方如果真如任小素猜想的那样，是500名纳米战士，那任小素和陈无敌就算是神仙也打不过吧。而且在这开阔地打起来的话太引人注目了。正在任小素紧急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却听李清正笑道： 嘿，行，我带你们去。 任小素愣了一下，然后便看到李清正回头对他苦涩地笑道： 你们赶紧去医疗所吧，别耽误了治伤。我把长官们带去英雄营阵地，就与你们会合。 任小素正正道： 你…… 我什么我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行了，你们去吧。 说着，李清正便忽然转身，毅然朝英雄营所在的高地上走去，没有再回头。真正的战争与生活都是如此，来不及说什么很壮烈的话，也来不及煽情，意外随时发生，然后带走你熟悉的人和熟悉的笑容。任小素决然转身朝卡车走去。 谁都不许回头！ 王宇池挣扎道。 班长！ 任小素压低了声音怒吼。 我说了我不是。 只有陈无敌听懂了，他记得下午的时候师父说： 如果我有选择，其实我也想当个心里有光的人，可我没得选。不是我不想选，是生活从来没给过我这个选项。我看到的选项只有两个，一边是生，一边是死，这就是废土。 313阵地后方是空虚的，所以任小素抢到车以后一路向南去108避雷，连一点阻碍都没有。先前他们进来的时候，光是查验身份就花了半个小时，现在所有士兵都上前线去了，除非是守卫军火与辎重的部队才会留下，防止有间谍趁虚而入。不过庆氏在前线的头号间谍头子就要离开了，连声招呼都来不及跟唐州打。卡车内很沉默，任小素一路踩着油门，陈无敌与王宇池他们也没再说什么。返回108壁垒路上，路过关卡时，任小素也是捏了把汗，生怕被拦下了。他直接亮出了特侦司的身份，结果证件一出，连个敢拦的人都没有。如今抓捕英雄营任小素的事情仍旧是秘密，任小素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然李定定行事根本不用遮遮掩掩。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李氏全面通缉他之前赶回壁垒，然后找机会带着颜六元他们离开。至于能去哪里，只能等以后再说了。如今往北去杨氏88壁垒的路上也同样是战火连天，杨氏的装甲旅今夜刚刚从青胜山一线撕出一条裂缝，他还没有稳住战局，便被一队神秘的纳米战士从后方截断，战况更加焦灼起来。所以任小素想要往北走，不管是去庆氏还是杨氏都有点行不通。不过实在不行的话，任小素就带着大家去荒野里躲躲，虽然西南野兽毒虫横行， 但他们现在有了荆棘藤条了，说不定以后再兑换点其他种子出来，那他们在荒野里生活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任小素只花了4个小时就回到了壁垒城墙之下，如果不是山路太不好走，他还能更快一些。任小素在壁垒闸门处亮了证件，他一直观察着守军的表情，防止有什么异常发生。不过守城的士兵什么都没说，客客气气地放行了，表情也没什么异常。任小素这时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李氏大概想不到他们要抓的人此时竟敢回壁垒，但在这种时候需要更加小心谨慎了，万一被李氏发现了端倪，他们可就真的是无处可逃了。进了壁垒，任小素把车停下， 换回自己的衣服，咱们休息一下，我想想怎么找到刘元他们。 陈无敌面色平静地下车。 怎么了无敌？ 任小素诧异地问。 师父我没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师父我没事。 陈无敌自诩齐天大圣转世，天不怕地不怕，他现在就怕自家师父开车，子弹什么的那都是物理攻击，师父开车这是魔法攻击，不一样。任小素平静道。 无敌你这不行啊，这才哪到哪就晕车了，你看别人都没事呢。 回头一看，有个学生都快吐得不省人事了。这下任小素不说话了，他问了一下宫殿， 我现在的驾驶技能是什么等级？ 未检测到驾驶技能。 行吧。 他的计划是先找到颜六元，可任小素想了半天都没什么头绪，毕竟这么大个壁垒，当初大家奔赴前线很匆忙，也没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所以只有找胡说解决这事儿才是最靠谱的。但是怎么找到胡说呢？任小素在街上问路，直接就问特真司怎么走，结果问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似乎特真司非常隐蔽一样。这时候陈无敌说道， 师父王宇池他们身上的子弹虽然取出来了，但是咱们不会接断骨，如果再拖下去，搞不好他们这辈子就没法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了。 任小素皱眉，王宇池他们身上全都是枪伤，虽然路上陈无敌已经帮他们取了子弹涂了黑药，可这要送到医院里去，人家还是一眼能看出这是枪伤，到时候再引来这108壁垒里的守军麻烦更大。任小素沉思了片刻，既然他们找不到胡说，那就只能让胡说来找他了。忽然间任小素听到旁边一家粮油店里有人吵吵道， 我们不收庆氏和杨氏的钱啊，现在庆氏和杨氏的钱都跟纸一样，你要是没有李氏银行发行的钱就别来买东西了。 一个大姐跪在粮店里哭道， 我家都已经2天没吃饭了，你好歹卖我一点米行吗？这是我家以前用来投资的钱，当以后战争结束了它肯定会升值的。 此时任小素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却没说什么。战争爆发后，所有粮食都会优先供应军队，这就导致位处前线最近的108壁垒出现粮食紧缺的情况。任小素恍然，原来在战争中连壁垒人的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了。忽然间宫殿说道， 任务，帮助10位饱受战争之苦的壁垒居民。 呵呵，任小素看到这任务连理都没理，他自己还在逃难呢，帮个屁的其他人。不过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回头便对陈无敌说道， 走，我有办法了。 说着他上车，一脚油门就开着卡车在壁垒里逛了起来，直到找到一家金店才停下来。任小素进了金店便问道， 收不收黄金？ 老板眼睛一亮， 客人您要换多少黄金呢？ 这年头正打仗，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黄金了。 而且黄金这玩意儿还在不断的升值，以前壁垒里卖几百块钱一克，现在眼瞅着一克的价钱都快破千了。 你先别管我换多少， 任小素看着老板说道， 我问你，你这里有没有杨氏的货币 啊？ 老板心中忽然一阵狂喜，壁垒里的金店通常都有点金融功能，比如以前会帮商人们兑换一下各财团之间的货币，只要他们收的手续费比李氏银行低一点，就有商人愿意来换。可惜现在打仗了，杨氏和庆氏的货币全都砸在了手里，钱不如纸。现在面前这少年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换杨氏的货币，怕不是失心疯了吧？任小素皱眉道， 换不换？ 换换哪，怎么不换？ 金店老板手里压的杨氏货币一直出不去，这时候有人想换，他当然要换了，他才不在意任小素会不会因此亏死呢，被这战争害惨的人还少吗？不差这一个。金店老板不知道的是，任小素现在压根不介意杨氏的货币在这里贬不贬值，因为宫殿要的就是正式发行的货币嘛，谁家的都一样。可以说现在贬值的杨氏货币刚好符合任小素的需求，而且以后万一真的到了杨氏的地盘上，换到的钱也有用啊，毕竟杨氏的钱在杨氏的地盘上又没贬值，那边贬值的是庆氏与李氏的钱。任小素没想到他们回到壁垒竟然还发现了战争带给他的红利，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李氏好了，加上现在打仗期间兵荒马乱的，他卖点黄金而已恐怕没人会管他，这正是出手黄金的好机会。难怪有人老说发战争财的人都富得流油，任小素深刻感受到这句话的含义了。当战争来临时，原有的许多秩序都会被打破。老板笑道， 嘿嘿，小兄弟，你那儿有多少黄金呢？有多少我要多少。 他问老板， 你这里有多少杨氏的货币？有多少我换多少。 就是这么大气。老板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这儿有24万，现在一克黄金可以换8000杨氏的钱。 24万有点少啊。 任小素现在已经膨胀的都看不起24万的钱了，毕竟他手里的黄金换这些钱都看不出来少没少，也就30克的事儿。不对，任小素总觉得自己好像漏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他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道， 那庆氏的钱你有多少？我一起换了。 老板狂喜， 哎，小兄弟，你这是做好人好事来了呀。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庆氏的钱我这里还有31万。 来自廖义中的感谢币加一。 宫殿说道， 任务完成进度1/10。 任小素惊了，刚才宫殿说要帮助10位饱受战争之苦的壁垒居民，原来这金店老板也算在内的呀。仔细想想好像也是，毕竟这货的钱压在手里也确实失眠好几天了。这下子任小素知道该怎么完成这个任务了，他这可不是发战争财，任小素瞬间就从内心说服自己了，他这是在帮助饱受战争之苦的壁垒居民啊。任小素知道这就是在强词夺理，但怎么才能问心无愧？少问。任小素没有立刻去其他景点，而是先回到了军用卡车上，他把篷布给拉下来遮住车斗，以免外面有人看到里面的情况。任小素看向王宇池等人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是绝对的机密，不能和任何人说，包括你们的女同学。 江武老师可以说吗？ 王宇池问道。此时的王宇池伤还没好呢，只是黑药涂上以后止了疼而已。任小素想了想， 江武老师可以说。 之前任小素想到治疗王宇池他们断骨的方法，就是把纳米机器人给他们分一下，让他们自己操控着纳米机器人在体内正骨与接续，这是当下最好的办法了，比去医院都好用。这些学生在李定鼎审讯中没有出卖他，这也是任小素愿意带着他们逃命的原因。陈无敌是顺风耳，这事儿错不了。如果放在以前，任小素肯定不愿意暴露纳米机器人的秘密，但现在情况发生转变， 任小素愿意让他们知道更多的事情。更何况他现在收纳空间里的纳米机器人有点太多了，自己根本用不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恐怕李氏知道这事儿能被恶心死，他们那边好多士兵都还没分配到纳米机器人呢，结果这边有个货抢了他们这么多纳米机器人，还能刷机解锁匹配一条龙。不过把纳米机器人给王宇池等人是需要给宫殿付20000块钱手续费的，所以任小素才要第一时间去金殿，不然啊他都掏不起这手续费。王宇池等人相视一眼说道， 班长你放心，我们就算死也不会把今天的秘密说出去。 伸出手来， 任小素说道， 我给你们一些纳米机器人。 王宇池他们愣住了，虽然他们没有深入了解过纳米机器人，可这玩意儿能随便给的吗？不该有点什么加密程序啥的？但他们看任小素的表情好像这都不叫事儿一样。可纳米机器人太珍贵了呀，王宇池把手缩了回去。 班长，你要纳米机器人还有用呢，纳米机器人要是给我们了你怎么办？ 任小素不耐烦了，他一把抓住王宇池的手， 怎么那么磨叽呢，那玩意儿多的是。 这话都给王宇池他们说懵了，自家班长怎么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说实话，任小素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现在收纳空间里的纳米机器人数量，就算给这8个人各分一批后，恐怕还能省给家里小孩准备新衣服一样，总得考虑的长远一点。所以大部分小孩子在买衣服的时候，家长会给买的宽松一些，这样可以穿的时间更长一点。宫殿说道。 合计8人，收取16万元手续费。 任小素一阵肉疼，他在脑海里说道， 用庆氏的钱，别用杨氏的钱。 毕竟以后可能还会去杨氏，所以现在得优先用庆氏的钱把杨氏的省下来。只见纳米机器人通过任小素与王宇池握住的手蔓延了过去。这时王宇池他们已经开始尝试操控纳米机器人了。任小素问道， 你们指挥他们顺手吗？ 王宇池摇摇头， 每次发出指令会有半秒左右的延迟，非常别扭的感觉。 你们同步协调率低了一些。 任小素点头道， 不过以后你们多锻炼身体，练练反应速度，应该会有所提高。只要提高到 0.2 秒以内，我感觉你们应付寻常超凡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王宇池点点头，他开始用纳米机器人给自己接骨，可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们要把一片片碎掉的骨头拼回原位。不过任小素发现，这群学生在正骨的时候哪怕再疼都没喊出声来。任小素回到驾驶位上继续寻找下一家金店，当然他这也不是全为了钱，还有更深一层的计划。这次任小素进金店的时候就很熟练了，直接要求兑换贬值的钞票。这些金店的存货也不多，平均一家能让任小素兑换50万左右的现金，杨庆两家的。不过既能换现金又能得到感谢币，还能帮助饱受战争之苦的壁垒居民，这简直就是一箭三雕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等他走完第10家的时候，宫殿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 任小素略微有点失望，他还想着弄个完美级图谱对陈无敌用一下呢，毕竟自己这徒弟一身的超凡技能看起来就很强啊。可惜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用在陈无敌身上没啥意义，这徒弟除了超凡能力以外也没其他比较出众的能力了。完成任务的那一刻，任小素清点了一下自己现在拥有的现金，足有541万之巨。那一摞摞的钱堆在收纳空间里，让他都感觉有点晃眼，仿佛那些钱会发光似的。以前他哪敢想自己能有这么多钱啊。 走无敌，咱们找家馆子吃饭去， 任小素豪情万丈。 尽管吃，师父请客，其他没有受伤的人一起去，受伤的兄弟先委屈一下，我们吃完就给你们带饭回来。 这会儿想找个餐馆都不容易了，找到一家炒菜的店，任小素进去就看着菜单说道， 除了这个这个这个，其他的全上。 陈无敌忧愁道， 师父这脑子里的病加重了吗？ 然而就在此时，宫殿忽然说道， 检测到宿主拥有大量金钱，是否解锁更高等级收纳空间？ 任小素牙疼了，这宫殿还真是见缝插针啊。不过还是那句话，钱就是用来买东西增强自己的，这么多钱他现在也没有地方用，用不出去的钱哪有实打实的可携带空间划算？现在他的收纳空间只有15立方米，有时候光是携带物资都不够用。任小素说道， 解锁，哎，等等， 却见收纳空间里的钱顿时消失了一大半，而空间却迅速膨胀起来。任小素心疼道， 你这一下子解锁了几级啊？ 他刚才就想说先别解锁那么多，结果说晚了。任小素甚至都怀疑这宫殿是故意动作那么快的，根本不给他留钱的机会。宫殿说道， 解锁240立方米，加上原有空间，合计255立方米，总耗资480万元。 16立方米等于32万块钱，32立方米等于64万块钱，64立方米等于128万块钱，128立方米等于256万块钱。总共解锁了4级，任小素手里就只剩下61万现金了。这时便听宫殿说道， 是否解锁真空保鲜功能？可分离真空保鲜区域，需花费20万元。 任小素的脸当时就黑了， 呵呵，解锁。 是否解锁植物种植功能？可 解锁解锁解锁。 任小素都怒了， 你丫怎么啥都指着钱呀、啊？你这收费项目也太多了吧。 这时候任小素发现自己的钱就剩下10000，那个植物种植功能竟然需要花费40万。什么叫做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是。陈无敌看着任小素沉默地坐在餐桌旁，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便问道， 师父你不舒服吗？ 任小素瞥了陈无敌一眼，回头就对老板大喊， 老板，我刚才点菜的时候是开玩笑的，你别介意啊，嘿，我们一人一碗米饭就行了。 当然任小素也不能真就这么抠门，最终还是点了几个菜的。可是吃到一半的时候，秩序司的人忽然推门进来了，他们穿着秩序司的制服，进门便高喊道， 门外军用卡车谁的？有人举报你们大量兑换其他财团钞票，并且私藏氧化黄金，你们的黄金来路不正吧？ 任小素心说终于等来了，他举起自己的特侦司证件对秩序司的人说道， 过来。 秩序司的人当时就傻了，怎么碰上特侦司的瘟神了？三个人胆战心惊地走过去， 您别歉意啊，都是误会。 任小素一边吃饭一边说道， 你们秩序司管得挺宽啊，是不是想私扣我黄金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